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每天13:12，锁定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警法在线当中呢，主要跟大家说一说，年休假是劳动者在满足法定休假条件之后所享有的持续性休假，在很多国家的立法当中都有明确记载，这种休假权利专属于劳动者，不允许用人单位私自剥夺或劳动者任意放弃。按照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用人单位应该保障劳动者享受年休假，职工在年休假期间享受与正常工作期间相同的工资收入。但目前在法院所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当中，涉及到劳动者主张未休年休假工资的案件也不在少数。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请到法官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此类案件。同时呢，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关注几条最新的法治资讯。从即日起到10月23号，北京市定价目录修订征求意见稿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记者注意到，征求意见稿当中的定价项目保持在36项，其中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列入目录，实行政府指导价。对面向普通高中学生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的管理参照执行。针对近日一个游客在故宫西华门的外墙上刻划的情况，经过警方工作，将违法行为人今年54岁的男子周某查获，该人对其违法行为供认不讳，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已经对周某作出了行政拘留并处罚款的处罚。作为全国首批跨行政区划法院，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集中管辖北京海关缉私局侦查的走私案件。从2015年的1月1号到今年的6月30号，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一共受理一审走私案件166件，占受理一审刑事案件总数的80.19%。有关此类案件的详细情况，我们将在近期的警法在线当中请到法官为大家来具体介绍。近日，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就周某申请执行刘某排除妨害纠纷一案，对被执行人刘某承包土地上的杨树冒雨进行了强制拆除，遮挡了5年的土地终于见了阳光。可乐、七喜、健力宝等碳酸饮料因为其酸爽的口味曾长期霸榜饮料市场，但是近年来随着健康生活理念的深入人心，无糖饮料成为了当下人们的新宠。凭借零糖、零脂肪、零卡路里的三零概念和清新的产品包装，元气森林苏打气泡水一路元气满满的成为了网红产品。随着元气森林苏打气泡水的名声鹊起，一时间模仿者如雨后春笋一般的出现，苏打气泡水江湖可以说是真假难辨。近日呢，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受理了一起侵犯元气森林苏打气泡水包装装潢的不正当竞争的民事二审案件。2019年的时候，元气森林食品有限公司发现，浙江泉水叮咚公司在天猫商城、京东商城上销售一款名为“亲亲元气无糖零脂零卡”的苏打气泡水。这款商品的外包装使用的字体标志和图案与元气森林苏打气泡水的外包装十分相似，因此元气森林公司以不正当竞争纠纷为由诉至一审法院，并提出泉水叮咚公司停止使用侵权包装装潢并赔偿经济损失360万的诉讼请求。 这起案件在一审作出判决之后，元气森林公司不服，提出上诉，目前这起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审理当中。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的开始为大家安排的法治资讯。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两位来自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的法官，跟大家介绍一下涉及到带薪年休假的劳动争议案件。 聚焦新闻热点，洞察是非曲直，用声音记录法治进程，以专业探寻社会共识。警法在线，和您一起聆听法治的声音。 这里是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两位来自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的法官，跟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涉及到劳动者带薪年休假的劳动争议的案件。那么这两位法官呢，一位是民四庭的刘宏宇法官，一位呢是民四庭的法官助理高玉。首先呢，我们请到高玉为大家介绍第一起典型案件的相关情况。 李先生呢，是一家物业公司的老员工了，在物业公司已经兢兢业业干了十多年，但是因为疫情原因的影响呢，公司到从2020年2月份没有足额支付他的工资报酬。2020年7月3号呢，公司依然没有支持他去找公司，用人单位说因为疫情原因，公司确实是经营方面受到了影响，所以呢就暂时的拖欠李先生的工资，但是事后一定会补齐，让李先生不要着急。 那后来呢，李先生是又继续等了还是怎么样？ 李先生就继续等了一个月，但是实在是没有办法，但是等了一个月之后，公司依然没有发他工资，所以呢李先生向劳动仲裁提起了仲裁申请。 他提出了怎样的要求请求呢？ 要求公司支付他2017年到2020年的未休年假工资，并且补齐自己工资拖欠自己的劳动报酬。 用人单位怎么说呀？ 用人单位说，关于劳动报酬，工资确实公司确实是拖欠的，所以同意补齐。但是关于工资未休年假的部分，因为2017年的时候工资超过了仲裁诉讼时效，所以他们不愿意支付2017年的未休年假工资。2018年到2020年的未休年假工资是同意支付的。 那么这起案件当中啊，后来法院又是怎么判的？对于这个未休年休假工资的这一块哈，法院是如何考虑的？ 关于2018年到2020年的年假工资呢，因为公司是同意支付，所以法院也是没有异议的。但是2017年的未休年假工资确实已经经过已经过了一年的仲裁时效，所以就没有支持李先生的2017年的未休年假工资。 那这里面呢，这个李先生啊，实际上在提起劳动仲裁的时候，是用人单位没有给他足额支付工资。 对。 那么刚才主要涉及到这个未休年休假工资是他诉讼请求的诸多请求当中的一项啊，是吧？我们这起案件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主要就是为了跟大家介绍涉及到这种年假工资的时效的问题哈。 是的。 那么这个问题法律上是如何规定的？你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案件呢， 刘法官来说哈。 这个案件主要是涉及这个年休假的时效问题。根据我们国家的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27条第1款的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呢是一年，这个时效期间的起算呢，应该是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同时呢，这个该条第四款又规定，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但是如果是劳动关系终止的，则应当在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因为本案的年休假工资不属劳动报酬，所以呢劳动者要求用人单位支付这个年休假工资报酬的仲裁时效期间，应该适用刚才提到的上述第一款的规定， 也就是第一款规定是 对，也就是一年的时效。因为这个年休假呢可以集中分段和跨年安排。所以本案中李先生的2017年的年休假，他最迟呢可以在2018年12月31日之前安排自己的休假，如果他没有休的话呢，他应该是最迟在2019年12月31日前主张这个未休年假工资。本案中他的申请仲裁时效期间是2020年7月，法院审理认为他已经超过这个仲裁的一年时效，所以我们法院最终对李先生要求2017年未休年假工资的诉讼请求未予支持。 因为他年休假可以集中分段和跨年， 对， 所以他不能晚于第二年的最后一天。 对， 是这样哈。 对， 那您刚才还提到哈，就是说带薪年休假工资不属于劳动报酬，那么他应该算什么呢？ 因为咱们的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五条规定，用人单位应该是按日工资的300%支付年休假的工资报酬。 嗯， 这300%里边呢，有100%是正常的工作期间的工资收入，另外200%部分属于对年休假的法定的补偿部分。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劳动报酬是属于这个100%里边的正常期间工资支付报酬。 嗯， 而这个200%呢，属于法定补偿部分。 嗯， 不属于这个工资报酬，应该适用一年的仲裁时效。 刘先生呢是互联网公司的一位工程师，在2017年8月份的时候呢，刘先生与这个公司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嗯， 但是因为家庭方面的原因呢，刘先生2019年8月份的时候向公司提出了辞职。 嗯，这个无所谓吧，就是说你就即便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你也可以提出辞职， 对 是吧？这是没有问题的。 辞职权是劳动者的权利。后来辞职之后呢，刘先生就因为公司没有支付他2019年的未休年休假工资，向仲裁机构申请了仲裁。但是公司呢，就后来呢，就因为刘先生又不服仲裁裁决结果，就诉讼到法院来了。针对于这件事情呢，用人单位说，因为刘先生是自行离职的，所以呢就不同意支付他2019年的未休年假工资。 用人单位主要以他是自行离职的来进行抗辩的， 对 是吧？ 对。 那后来法院是怎么判决的呢？ 法院经审理认为呢，刘先生虽然是自行提出的解除劳动关系，但是并不影响他主张未休年休假的工资，所以最终是支持了刘先生的诉讼请求。 那么这里面就涉及到这个劳动者自行辞职和应不应该获得未休年休假工资的这样一个问题哈，法律上又是如何规定的？ 享受年休假呢，是劳动者一项不容剥夺的一个重要的休息权利，也是咱们劳动者的一个法定权利。只要其满足带薪年休假的条件，他就有权利享受这个年休假。 嗯， 这个权利呢，不应该因劳动者主动辞职或者用人单位提出终止、解除而加以区别。 嗯， 根据《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10条第2款的规定，用人单位安排职工休年休假，但是职工因本人原因且书面提出不休年休假的，用人单位可以只支付其正常工作期间的工资收入。如果不是这种情况呢，用人单位就应当支付未休年假的工资。同时，这个办法第12条规定，用人单位与职工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时，当年度未安排职工休满应休年休假的，应当按照职工当年以工作时间折算应休未休年休假天数，并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听起来就是比较的书面化哈。您跟大家口语的解释一下。 就是说比如职工他在中途这个在年中或者年初提出离职的时候，他也是有权利享受年休假的，但是具体的年休假天数呢，我们需要进行折算。具体的折算就是根据劳动者在本单位当年的工作天数，比如说从1月1号工作到9月30号， 嗯， 就要算1月1号到9月30号一共工作了多少天， 嗯， 然后占这个全年的天数的比例， 嗯， 这是他应该在这个本单位工作的实际的天数，然后呢再根据他的工作年限，比如说他累计工作1年不满10年，按照我们条例的规定他是应该享有5天的年休假，然后再用他总工作的天数占全年天数的比例乘以咱们这个应休年假的天数5天。无论是哪方主动提出解除或者终止，只要发生了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的这种事实的状态，用人单位就应该按照劳动者当年的工作天数，根据刚才的折算办法享受当年的年休假。对，这里边有两个需要注意的，就是一个是说这种不休年假的，必须是职工本人原因他自己不想休，并且呢他要书面提出不申请年休假。 嗯， 这种情况下用人单位就可以只支付他1倍的工资，就是按正常的工资标准支付。如果不是这种情况，单位没有安排劳动者休假的话，劳动者主张未休年休假工资，用人单位就应该支付另外2倍的年休假补偿。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那第三起案件呢，我们请到这个刘红宇法官跟大家介绍一下。嗯， 这个案件呢，这个张女士是一家商贸公司的销售，她是2007年3月就到这个商贸公司工作。嗯，因为工作表现都一直非常好，工作认真踏实，然后2014年呢双方就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嗯 嗯，但是2020年6月18号的时候呢，张女士因为自身的原因吧，和单位协商要解除这个劳动关系， 单位呢也最终同意和张女士解除劳动关系，并且呢已经按照法律规定支付她终止劳动关系补偿金。但是在办理离职手续的时候呢，张女士和人力部门提出，因为她在2018年3月时已经累计工作满10年，按照咱们的规定呢，每年应该享受10天的年休假，但是公司每年都安排他们员工呢只休5天的年休假， 还差5天是吧？ 对，每年都休了5天，所以呢他向公司提出了要求支付2018年3月到2020年6月他离职的时候每年剩余的5天年休假。公司的人力资源当时就说，因为咱们员工手册规定的是每年享有5天的年休假，当时签合同的时候张女士对员工手册已经进行了确认和知晓，对年休假的制度呢是认可，也没有提出任何异议，也已经按照每年五天的休假进行了实际的年休假，所以呢不同意再支付每年剩余5天的年休假，因为双方就为此发生争议，张女士只能申请劳动仲裁，后来又到我们法院，法院审理过程中呢也是经过审理查明，张女士确实在2018年的时候工龄已经满10年，此后呢每年确实应该享受10天的年休假，所以对于他要求主张2018年至2020年每年剩余5天的年休假的工资是予以支持。 那么这起案件所涉及到的法律问题啊，我们请到高玉跟大家介绍一下。 好，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的第13条有规定啊，劳动合同以及集体合同约定的或者是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规定的年休假天数、未休年休假的工资报酬，如果是高于法定标准的，那么用人单位呢就应该按照有关的约定或者是规定去进行执行。也就是说，用人单位在劳动合同中约定或者是规章制度中规定的年休假天数或者是未休年休假的工资报酬是可以高于法定标准的。如果用人单位的标准呢高于法定标准，那就应当优先适用高标准，如果是低于法定标准，那合同中的约定或者是规章制度的约定就是无效的。 您能举个例子吗？比如说怎样算高于法定标准，那么就应该按照这样的标准，低于呢就是怎么样。 就比如说在这个案子里边，张女士她公司的约定，员工手册里边约定是她享有5天年假，但是事实根据法院的审理查明之后呢，张女士应该每年享有10天的年休假，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出现了公司的员工手册与法律的规定是相冲突的，那我们就应该就高来去进行休假张女士，所以她就应该享有每年10天的年休假，公司关于5天的年休假的那个规定就是无效的。 公司的规定实际上跟法律是相冲突的，那么就按照法律规定来执行是吧？ 对。 那如果说有的用人单位他这标准是高于的，我身边有朋友他们用人单位有这样的规定哈，刚开始基数是5天嘛年休假，不管有没有满10年，他只要在用人单位多工作1年呢，我就增加1天。那这个标准实际上是高于法律的规定的， 对 吧？那如果高于法律规定也是没问题的，就按照高于法律规定的来执行。 对，就优先适用高标准。 那么也就是法律规定是个最低标准，不能低于那个标准。针对这个问题啊，有什么需要跟大家提示的地方呢？您觉得？ 就是劳动者在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或者是签收员工手册以及公司的规章制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公司的相关规定，就是在年休假这一块它具体是怎么规定的，是高于标准还是低于标准，如果是低于标准就可以当场向公司提出来这个问题。王先生呢是在2007年7月的时候在某一个物业公司担任电工这个职务啊，双方是在2017年10月的时候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当也就从这个里边可以看出王先生也在这个物业公司中做了很长时间了，但是2019年6月的时候呢，王先生被确诊为腰椎间盘突出，所以此后呢王先生就一直开始休病假，一直到2020年的1月份。2020年的4月份呢，公司因为王先生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补交病休证明，而且也没有补办请假手续，视为旷工为由，向王先生送达了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双方就因为这个而发生了争议。 哦，那王先生认为什么呢？ 王先生认为公司是违法解除与他的劳动关系，因为他确实是在休了病假，而且他提交的病休证明或者是请假手续也已经按照公司的规定去进行提交了。 那么他认为这个未休年休假的工资还应该支付是吗？ 对，他认为公司应该支付他除了违法解除了劳动合同赔偿金之外呢，2019年的未休年假工资公司也应该支付。 哦，那到底这笔钱应不应该支付呢？法院是怎么判的？ 法院认为呢，王先生累计工作时间确实已经满10年了，在2019年已经累计 并休将近六个月，所以呢，就按照法律规定，他是不符合享受2019年的年休假的条件，所以对于王先生关于支付其2019年的未休年假工资的请求是没有支持。 本案中呢，主要是涉及到职工休假，如果休病假时间超过一定的期限，则当年就不应该享受年休假。具体的规定呢，就是在《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的第四条，以及《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八条所规定的情形。职工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呢，是不享受当年的年休假。第一是职工依法享受寒暑假，其休假天数多于年休假天数的。第二呢，是职工请事假累计20天以上，并且单位按照规定不扣工资的。第三点是累计工作满1年不满10年的职工，请病假累计2个月以上的。第四呢，是累计工作满10年不满20年的，请病假累计3个月以上。第五呢，是累计工作满20年以上，请病假累计4个月以上的。刚才咱们这个案件当中呢，王先生是2007年参加工作，他2019年休病假的时候应该是已满10年不满20年。 嗯， 按照咱们的规定呢，他如果请病假累计3个月以上，就不能享受当年的年休假。 哦， 刚才提到王先生应该是已经休了6个月以上， 嗯， 所以按照规定呢，他就不能再享受2019年的年休假了。 哦，您刚才跟大家介绍的这个相关法律规定当中也提到，就是有寒暑假的这个劳动者，也就是说像教师这样的职业哈，他本身就是有寒暑假的，那么寒暑假加到一起肯定要远远多于年休假的天数了。 对， 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就不享受年休假这样的待遇了，是吧？ 老师在寒暑假呢，确实因为特殊情况没有享受足够的寒暑假天数。 嗯， 如果最终计算呢，他这个实际寒暑假的天数低于这个他应该休年休假的天数， 嗯， 也是可以享受的。 那最后呢，一起案件是涉及到这个跟疫情相关的哈，我们请到高宇跟大家介绍一下。 好，2013年的7月份呢，杨先生就入职一个运输公司担任司机。在2018年的7月23号，双方是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嗯， 2020年春节假期过后呢，杨先生因为疫情原因就一直在家待岗。但是2020年6月8号，运输公司就向杨先生邮寄了解除劳动关系的通知书。用人单位的理由说是因为疫情原因导致了客观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所以呢就决定与杨先生解除劳动合同。 嗯， 杨先生肯定不同意啊。杨先生为此呢就在6月28号提起了劳动仲裁，要求公司支付他2019年和2020年的未休年假工资， 嗯， 等其他的一些仲裁申请。 那么这起案件里面法院是如何来判决的？ 法院后来经审理认为呢，2019年1月1号到2020年的6月8号，杨先生的年假呢，根据公司提交的相关证据，比如关于停工期间工资支付和年休假抵扣办法的通知，以及关于延迟复工期间考勤管理的通知，还有待岗通知，以及发布上述通知的微信工作群的截图，我们可以认定公司已经安排了杨先生休了上述期间的年休假。 嗯， 而且这个约定呢，而且也没有违反法律规定，所以就驳回了杨先生的诉讼请求。 下面我们请到刘宏宇法官跟大家介绍一下哈。那这里面法院之所以就没有支持杨先生的请求，主要是法律上的规定是怎样规定的？ 我们法律上呢，主要依据呢，就是根据《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的规定，对当年或者跨一个年度具体的休假年休假的方案，由用人单位根据生产工作的具体情况，并且呢考虑劳动者本人意愿统筹安排。 嗯， 在这块呢并没有要求说用人单位必须与劳动者协商一致才可以决定如何安排年休假。 嗯， 尤其在我们去年2020年初的时候，受新冠疫情影响非常严重，许多用人单位呢停工停产延迟复工，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对于受疫情影响延迟复工或未返岗期间不能正常提供的劳动者，用人单位呢可以优先安排其优先使用年休假等各类假综合调剂使用2020年的休息日，并且呢单位都是按照相关的休假规定或者其正常出勤的标准支付了工资待遇。这种情况下，因为已经调剂使用了2020年当年的年休假，或者也可能安排是统筹休息使用了2019年的这个年休假，所以这种情况下劳动者如果再要求支付年休假工资，那么可能就得不到法院的支持。